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哦，我爱故我在。 不管是内在没可靠，外在没重要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。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，到现在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朋友不需休息的物，不需呼吸空气，不需街边观众远离，微雨中 在这段情不懂去 拒守，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，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，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， 也算得今世独有，对你太好怎会累透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剩下空心要不 爱所放你的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

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是我 情。

记忆分开，你都会好的，你总会有的，那些风雨还有阴霾，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。 既然

走过流年的山高水长，总有一个人是你心中的永远，也总有一个人能够温暖你的生命。